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俄罗斯、英国、塞尔维亚、德国、保加利亚、巴基斯坦、乌干达、南非、斯里兰卡、冰岛、缅甸、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安哥拉等国分别举行了缅怀会、业绩讨论会、座谈会、讲演会、朝鲜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收录金日成同志光荣革命生涯和业绩的朝鲜影片。在英国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